繁华声遁入空门，折煞了世人。梦偏冷，辗转一生，情债有几本？如你默认，相思苦等，苦等一圈又一圈的年轮。浮屠它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？痛直奔一盏盏灯，倾塌的山门。容我再等，你是转身。等旧乡村，等你叹一曲孤枕。听青春迎来笑声，羡煞许多人。那四侧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，烟花已冷，人事已分。而你在问我是否还认真，千年后泪湿青衫，还有谁在等？而青史岂能孤枕，未数洛阳城。如你在跟，前世我们跟着红尘，跟随我浪迹生。永远。